令到场外的社运人士和香港市民非常愤怒的，就是关于梁振英回答最近扰攘了都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呢关于林老师的问题。那这个林老师是哪个来的呢？这样原来呢他是一个在香港培灵小学教书的老师来的。那有一天他就在旺角行街，咁当时呢就有一啲香港法轮功嘅成员呢就係喺度做宣传啦。咁喺香港有另外一个团体呢叫做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咁呢啲青关会呢就係由中国大陆资助同埋操控嘅。咁佢哋就拉起啲横额遮住呢啲法轮功成员嘅展览物啊，同埋即係阻住佢哋去派单张啊嗰啲咁样啦做宣传啦。咁呢个林老师就睇唔过眼，因为香港系一个有言论自由同埋集会自由嘅社会啦。咁于是佢就同当时系画咗封锁线嘅警员咧，系发生咗冲突，因为咧佢喺封锁线里面。咁终于佢就爆咗唔知一句定两句粗口。咁我都听过，有一句英文，另外好似仲有一句中文。咁于是有人咧就拍咗。就放咗上网，咁呢个咧就系哗然啦，因为好快咧啲网民就已经知道咧佢系一个老师，因为而家网上面个资讯咁发达啦，咁你好快就会俾人哋起到底噶啦，即系如果你上咗镜嘅话，咁影到当时嘅警员有一啲都系怒骂佢嘅，都非常之唔客气嘅，咁但系又有一个警员咧系好冷静咁样同佢理论，而佢好嬲，咁呢件事就触发咗咧。整个城市好多好多好多人的舆论，有些人认为作为一个小学老师是不应该讲粗口，但是都有些人是认为，既然他是放假，他不是教书嘛，他不是在学校里面，他在行街，老师都是一个人，他都是一个普通市民，他跟警员发生冲突讲粗口，这个都是好正常嘅一件事啊，人之常情，即系好嬲嘅时候发生冲突，咁讲粗口，好多时都会发生噶啦。呢啲社会运动上面嘅嘢系嘛？咁另外一方面，亦都有人去拗，点解呢个老师会咁嬲咧？咁主要就系因为现时嘅香港警队咧，好多时都俾人哋诟病，就话佢哋咧系选择性执法，意思即系话有一啲系亲中嘅团体，明明已经。被人哋影咗相，明明已经 video 有噶啦，有录像，但系都唔拉人。调翻转头做一啲反政府社运嘅咧，佢哋就会拉。咁呢个就系选择性执法，即系摆明警方咧就系偏颇一方啦，系有政治上面嘅立场。咁警察系唔应该有立场嘅，即系总之有人犯法，佢哋就应该要拉噶啦。咁但系近年咧，社会啦，警民方面咧系非常之多猜疑。市民已经不相信警察了，现在很多时市民都骂警察的，于是就发生了这个关于林老师的骂战。林老师自己之后也都是发过道歉信，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对，他就发过道歉信，就是对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家长和学校道歉，但是他就没有对当时的前线警员道歉，即是说他没有对自己直接说粗口骂的那几个警员道歉。于是警员那方面，他们那些自己本身的协会和一些已经退了休的警员又出来又骂，这个就真的搞到呢就扰扰扰扰，现在都未搞完的。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我自己都是加州大学的何宾苑和尔湾分校教本科生的英文作文的，我自己也都认为呢这位林老师当时呢，即可能是真的个脾气是差了，即是他可能真的应该冷静一点，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但是他所犯的错误亦都不 至于系会譬如要求佢辞职啊咁样，咁我又觉得唔应该咯。呢、这个应该系视乎翻佢自己本身嗰个上司对佢嘅处分，或者佢学校，或者系关于啊管理呢啲教师嘅协会嘅内部调查同埋处分啦。我觉得即系等于譬如我自己做错嘢，咁但又唔系真系错得好紧要嘅，咁我都会俾老细闹，但系可能唔会完全炒咗我咁样咯。咁呢个呢其实我自己都反思咗一段时间㗎。即係我諗呢譬如好似我哋为人师表啦，咁譬如落咗堂係唔係都应该要蹲起个款呢咁样。咁但係我又諗呢个其实係一个好幼稚嘅諗法。因为如果有上过譬如专上学院嘅人士呢，可能都会记得其实喺大学里面呢，大学嘅校园里面呢，教师讲粗口是经常见到的一件事，甚至无是一种表现出教师对某一些话题啦或者某些题目啦一种有感情上面的 engagement， 一种自己本身就有一个个人的感应在这里的表现，这个是完全不出奇。起码我知道我自己所有的同事还有我自己很多很多很多教授，很多非常之有名望的教授呢，他们都会在课室里面讲粗口，当然不会是句句讲，这个当然是要视乎那个情景，还有是看着讲的时候是关于一些什么，通常都会是跟本身讲的语言有关 的一个情况。或者我拉得太远，这个不是一个专上学院里面的情况，而是这个林老师真的在走街，他可能真的很生气，他觉得看不过眼，于是帮一些法轮功的学员出声这样。一些支持他的在场人士呢就问这个梁振英啊，那个立场是什么。咁梁振英当时呢就非常之强硬咁样，就话要处分呢位老师。点解会咁强硬呢？因为喺香港其实中小学係受政府所厘定唔同嘅标准呢去监管嘅。咁所以佢係话要求教育局嘅局长俾一份报告佢，仲话係要之后嗰日就要俾佢。咁呢个呢就令到甚至无连香港嘅所谓教育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同埋教育局嘅局长呢都觉得係即係佢一种咁强硬嘅口吻呢，即係话哇我一定要去煮死呢个老师，只不过係佢讲嘅佢操下緊社会。佢作为一个特首，佢唔识得用政治智慧去 unite， 去结合，去团结社会上面唔同嘅力量，都不特止，仲要去火上加油咁样去分化社会，呢个係非常之唔啱嘅咁样。咁所以之后教协第二日就已经出咗份声明呢，就话系觉得佢唔啱㗎啦。咁呢个呢亦都系触怒咗场外面嘅人士囉。ok， 咁一个喺政治上面咁冇智慧嘅特首，咁讲完呢啲咁样嘅嘢之后，场外发生咗咩事呢？我哋听少少音乐返嚟同大家继续。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太尽了也不紧要，问我只猜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繁华盛世逐反手报警，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 真的。